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 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最近呢，我看到这么一条新闻，说根据刘慈欣小说改编的电影今年终于要上映了。哎，我还以为说的是已经延期了好几次的三体大电影呢，仔细一看，原来是根据刘慈欣另外一部小说流浪地球改编而来的一部影片，目前已经开拍，计划将于今年年内上映。那这部《流浪地球》讲的是什么故事呢？《三体》的电影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呢？还有包括刘慈欣在内的一众国内的科幻作家，他们的创作过程中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围绕着科幻文学一起来聊一聊。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记得在去年年底的一场科技教育展会上，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就作为《三体》的资深书迷和《三体》的作者刘慈欣进行了首次的会面。在当面向刘慈欣催更表达希望看到更多新作之后，奥巴马也收到了刘慈欣送出了一本签名版的英文作品选集，正是咱们今天提到的这部《流浪地球》。而听闻《流浪地球》已经开拍电影版，奥巴马也在现场表示对这部中国科幻电影颇感兴趣，充满了期待。《流浪地球》曾经获得过2000年银河奖的特等奖，曾经是被誉为最有想象力、最具人文内涵的本土科幻。小说讲述的是在不久后的未来，太阳即将毁灭，依靠太阳为生的地球也即将面临灭亡。面对绝境，人类拒绝坐以待毙，在地球表面建造出了巨大的推进器，将地球推出太阳系，为人类寻找新的家园。而这个宏大的计划就被称为是流浪地球计划。去年五月，由郭帆执导的电影《流浪地球》在星岛正式开机，带着与中国本土团队共同成长，推动中国本土电影工业体系完善的理念，剧本创作团队专门和来自中科院的4位科学家一起进行了探讨，为影片构建了一个严谨的世界观。300多人的概设团队和美术团队花了15个月的时间，设计、绘制、规划、搭建，呈现出了2000张概念图和5000多张分镜，可以说是勾起了观众的强烈好奇。据说这部影片将在今年的暑期和观众见面。有了刘慈欣的小说做基础，希望这次的国产科幻电影可以拿出不让大家失望的作品来。不过咱们说到这儿，这《流浪地球》眼看着就能上映了，那刘慈欣最著名也是最为重要的作品《三体》的电影版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跟大家见面呢？据说啊，电影版《三体》早在2009年就立项了，2015年开机，当时公布的主创阵容是张帆帆担任导演，冯绍峰、张静初、吴刚、唐嫣、杜淳、张翰等人主演。影片原定于2016年内上映，结果呢，连2017年都过完了，这部影片还是始终没有上映的动静。据说在这几年中，电影版《三体》的主创团队也经历了不少风波， 比如更换后期特效团队，甚至是更换导演、更换制作公司等各种消息。而在这段时间里，舞台剧《三体》已经成功和观众见面，电视剧版《三体》也已经着手制作了。至于书迷和影迷们对电影《三体》的期待值也从极高变得不那么热烈了。就连原作者刘慈欣在被问到电影的事儿的时候，一般都表示不愿意多聊，和自己没什么关系。有网友就说了，当年刘慈欣没有把影视改编权卖给好莱坞还是挺遗憾的，似乎目前只有好莱坞才有希望拍得出那些庞大恢宏的场景。这话呢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科幻电影的确是成熟电影市场的产物，科幻片最容易出商业大片，票房成绩也常常是特别高，但是商业价值如此高的科幻电影在中国却成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内容怎么才能拍得有想象力？怎么才能解决预算问题？怎么才能保证特效制作的效果？这几个疑问每一个都是一道难题。不过也有人说了，电影《三体》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了上映时间，那也总比交出一个粗制滥造的作品来应付观众好啊。毕竟还是给大家留了一份念想，一份期待，不是？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我们从刘慈欣的科幻改编电影开始聊起。那说到中国的科幻文学，它的历史其实并不长。1904年的《绣像小说》杂志上曾经连载了一篇小说，叫《月球殖民地小说》，不少研究科幻文学的学者都把它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中国科幻小说。它的作者署名是荒江钓叟，因为当时小说在文艺界的地位不高，作者呢大多都是署笔名。至于这位荒江钓叟究竟是谁，已经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里，无从考证了。和刘慈欣一起被称为中国科幻文坛双雄的另一位作家王晋康，这个名字对于科幻迷来说应该不陌生，他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介绍了科幻文学在国内的复苏和发展。上世纪80年代，科幻小说曾经是被视为精神污染的对象，而到了90年代，四川的科幻世界杂志成为了当时科幻文学的中流砥柱。虽然杂志面临着销量锐减、作家流失，但是他们为了生存付出了许多，他们业余用出版教辅图书来为科幻书写，还坚持举办每年的银河奖，甚至是去承办国际科幻年会。据说为了争取到国际科幻年会的举办权，当时的社长杨潇坐了一星期的火车赶往荷兰，腿都坐肿了，因为没钱买机票啊。这件事儿被参会的很多国外作家们看成是一件很科幻的事儿，但就在这样的艰难坚持下，他们才保住了这个科幻文学发表的阵地。以前写科幻是一件寂寞冷清的事业，无名无利，稿费也比较低，既不被社会关注，又被文学界和文学批评界所忽视。而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在刘慈欣的《三体》走红之后才有所改变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很长时间内，刘慈欣写科幻的事儿在他单位里是保密的。有人问起写科幻的刘慈欣，他就搪塞，哎，那只是个同名的人。刘慈欣1963年出生，是山西阳泉人，他的书迷常常亲切地称呼他为大刘。据说刘慈欣从小学5年级就开始读科幻，初中时动笔写科幻，就像球迷爱看足球赛一样，你问球迷看球哪有趣，他们也说不清。写科幻这件事就是能让他感觉到能够扩展自己本来很狭窄的生活空间， 让自己的生活多了更多的视角。刘慈欣在大学学的是水电工程，毕业后就分配回了山西阳泉，在娘子关电站当了一名工程师。这份工作一做就是几十年。他最初萌生写《三体》的想法，就是因为看到了一篇科学文章，里面写到了三个质点在自身引力下运动。他创作的时候就想，假如宇宙中充满着文明，它最糟糕的是什么状态呢？然后顺着往下去想，这个念头就像植物一样生长开来。有人说，作品在创作出来之后，作者就死了，要把想象力全部交给读者。很多人从《三体》里读到了人性的深刻，也不断有评论家认为科幻其实只是载体，对人性和社会性的展示才是科幻的终极目的。但是对于这样的高大上的观点，刘慈欣却不敢苟同。他说，一来科幻作品本来就不是那个目的，科幻的目的就是科幻本身，科幻不是平台，也不是工具。就像侦探小说里面的推理就是推理，不是为了反映人性。刘慈欣说，二来也说句大实话，咱们工科男啊，也没主流文学家的那种比例。你们老说理工男理工男，其实理科和工科还不一样，我们工科最俗，您这就是开玩笑了。2006年5月刘慈欣创作的长篇科幻小说《三体》第一部开始在科幻世界上连载，一直持续了半年多。同一年，他也凭借这部小说获得了中国科幻银河奖的特别奖。2007年底，他完成了这个系列的续作《三体二：黑暗森林》，2008年出版，2010年10月又出版了第三部《三体三：死神永生》，并且再度获得了中国科幻银河奖的特别奖。不过从2010年到现在已经7-8年的时间了，刘慈欣却一直没有带来新的作品。他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坦言，这7-8年里他的确一个字都没写。为什么呢？因为写不出来。记者就问，是不是觉得逾越不了三体的高峰了呢，所以不敢写呢？刘慈欣说，不存在，我写的再烂前面也有三体，但是写作是个很累的活，你没有动力自己都不想看怎么写呢？你写一个读者不想看的东西，浪费大家时间，那还不如不写。他也说道，我现在想写一个和三体完全无关的故事，三体支线故事这些等老了没有别的想法了再去写。对于铁杆粉丝来说，三体几乎成了粉丝间相互识别的一种代码。比如有这么一句话说，人分两种，看过三体的和没看过三体的。而刘慈欣自己却至今都没想明白，到底为什么三体能达到这样的影响力。他说，我有40年的科幻阅读经验，我能判断一个作品的高度，包括我自己的作品。三体是挺好的，但它的质量匹配不了那么大的影响力。其实文化产品成为爆款有很多微妙的因素，它们也许恰好拨动了社会的哪根神经，有机遇和运气的成分。明智的评论者也会预料到这一点，只是他不好意思说罢了。我说，大刘啊，您也真是太谦虚太冷静了。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这里依然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我们从科幻电影聊到了中国的科幻文学创作。其实，在刘慈欣这个名字被大家熟知之后，最近两年还有一位作者的名字频繁出现在科幻读者的视野中，他就是郝景芳。2016年8月在第74届世界科幻大会上，郝景芳的短篇小说《北京折叠》斩获了2016年雨果奖的最佳中短篇小说奖。雨果奖是被誉为科幻界诺贝尔的奖项。 而郝景芳呢，也是继2015年刘慈欣获奖之后，再一次获得雨果奖的一位中国作家。不过，作为一名科幻作家，郝景芳的现实生活却是一点儿也不科幻，反而是琐碎又实际的。他的本职工作是在国务院下属的一个研究机构做调研和分析，此外他还在进行了一项儿童通识教育项目的尝试，而科幻写作就是他在这些工作和家务以及日常生活之外见缝插针地进行着。郝景芳每天朝九晚五穿梭在北京早晚高峰的地铁站，写作这件事就只能见缝插针来实现。凌晨四点要是起得来，他就四点起，实在起不来就五点起，如果哪天六点钟起床，对他而言就是少有的晚起了。他起床之后到七点钟他的女儿睡醒之前的这几个小时，就是他每天唯一可以留给写作的整块时间。除此之外，郝景芳还能用来写作的就只有白天的碎片时间了，比如在人来人往的高铁站候车厅里，他也会打开笔记本开始写作，旁边有吃着泡面的大人，有嬉闹的孩子，但是都不会干扰他的写作。回忆起自己的获奖，郝景芳和刘慈欣同样淡定，他说获奖只是一个偶然事件而已，本职工作一直是他生活的主线，这一点并没有因为雨果奖而发生改变。而他的小说作品几乎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母题展开，就是人的意识从何而来的。高三那一年，郝景芳读到了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的著作，这次偶然的相遇影响了他之后的人生走向。受到薛定谔的影响，他选择了物理专业，并且找到了后来人生中的兴趣所在。而人工智能是郝景芳写作母题的一个分支。在去年年底，郝景芳就带来了他的新书《人之彼岸》。在前言里他这样写道，因为对人有兴趣，所以对 AI 有兴趣，通过对 AI 的理解也能更好地理解人类，我们很多时候都需要对照才能理解我们自己。这本书里一共收录了六篇小说，两篇科普讨论，都是围绕着人工智能的话题展开的。其中在永生医院这一篇中，郝景芳探讨了人的身体和身份的关系。在爱的问题中，他讨论的话题又是用外界的指标衡量能否理解一个人的内在情感。郝景芳就说，这里面的每个故事都是他自我的疑问。而说到影视剧改编的话题，郝景芳也透露，2015年他就卖出了自己的作品改编权，如果明年年内能够开拍的话，后年说不准就可以上映了。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国产的科幻文学。很多人也都在期待这些优秀的科幻小说可以改编成同样优秀的影视作品，呈现在大银幕上，让更多的人所欣赏到。说起来，国产的科幻电影目前确实是发展的比较弱的。前几年有《未来警察》《机器侠》《长江七号》等作品，在票房方面呢，算是差强人意，但是也没有改变国产科幻电影逐渐式微的一个现状。198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中国大陆的首部科幻片，叫《珊瑚岛上的死光》，改编自著名科幻作家童恩正的同名小说，而童恩正自己担任了编剧，女导演张红梅执导，著名的配音演员乔真和邱岳峰担任主演。这部电影的情节和童恩正的小说原著相去不远，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电影的科技水平还比较落后，现在看来这部电影多少有点山寨制作的意思。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还有几部国产的科幻电影和大家相继见面，但大部分都没有带来较大的影响力。 不过这其中有两部和儿童有关的科幻电影却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怀旧经典，到现在还经常被人们提起。这其中一部，您听一下您有没有印象，1988年的儿童科幻片《霹雳贝贝》，还有一部1990年由冯小宁执导的《大气层消失》。手上带电的小男孩贝贝可以说是80后一代的童年记忆了。作为一部拍给孩子们看的电影，它的通俗易懂和诙谐幽默正是影片获得成功的关键。而另外一部作品《大气层消失》主题要深刻的多了。这部影片讲述了一起列车劫持案，造成了剧毒品的泄漏，烧穿了某地区上空的大气臭氧层，使得地球的生命危在旦夕。而一位听懂了动物语言的小男孩带着他的白猫踏上了寻找污染源的旅程。不少人可能还记得一个细节，孩子走出家门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大家熟悉的国贸桥。很多影迷都提到，他们都是在小学的时候因为学校组织第一次观看了这部影片，成年后再来回看才发现导演和编剧就是后来被影迷定义为战争片导演的冯小宁。而《大气层消失》其实是冯小宁执导的第一部电影作品，现在很多影迷都说这部片子很超前，而冯小宁导演也说科幻必须是高层次的，像武打片好点烂点都能蒙事儿，但是科幻片可不行，所以现在在科幻片上进行创作的人非常之少。我有很好的本子，正在找优秀的投资人，希望能用高科技的电脑做，将来我会把它拍出来，这是我的一个夙愿。那今天关于国产的科幻文学和科幻电影我们就先聊这么多，最后呢我们还是来听首歌，这是科幻电影《长江七号》的主题曲， SHE 演唱的《七仔》。听着这么欢快的旋律，也让我们对未来有所期待，希望看到更多优秀的作品。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再见。笑的甜蜜，世界有了你感觉到美丽，相信每个人都爱你。七仔七仔你真的神奇，蹦蹦跳却被你吸引。七仔七仔永远在心里，我只要对你说 Oh baby 我爱你。只有我和你，只是我们的一些秘密。我要谢谢你，将我撑下去，给了我勇气去努力。现在，现在大家都爱你，抱着你永远不放弃。现在，现在聪明的东西，我是要对你说 ，Oh baby 我爱你。